这一首呢被改编成了具有着弗拉明戈味道的阿兰·胡埃斯，感受一下吧。

Music 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